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40课，重点语句是 頭がズキズキします。 头一跳一跳的疼。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安娜感冒了，躺在床上休息，舍监很担心，到房间里来看她。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40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頭がズキズキします。 头一跳一跳的疼。 おかゆですよ。体調はどう？ 頭がズキズキします。 そう。欲しいものがあったら言ってね。 我来讲解一下。舍监准备了好消化的食物给安娜送到了房间里。 おかゆですよ。 这是稀饭。 おかゆ 是稀饭。 です 是句尾的郑重说法。 よ 是接在句尾的助词。再向对方传达一个新的信息时使用。 おかゆですよ比おかゆです更能体现舍监的体贴。ですよ是长辈对晚辈使用的吗？ 是的，晚辈对长辈这样说的话呢，会给人以自以为是的印象。好，我们接着来看对话。舍监问安娜： 体調はどう？ 感觉怎么样？ 体調 是身体状况。 は 是表示主题的助词。 どう 是怎么样，在询问状况或状态时使用。因为是疑问句，所以句尾请用声调来读。 要是用郑重语气来问的话，就是体調はどうですか，对吗？ 对。安娜回答说 頭がズキズキします。 头一跳一跳的疼。 頭 是头， 那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ズキズキします 是一跳一跳的疼的意思。 ズキズキ 是拟态词，形容头疼时像脉搏跳动一样一跳一跳的疼的样子，后面加上 します 之后就变成了动词。 ズキズキします。除了头疼以外还有其他用法吗？ 有，牙疼、伤口疼都可以用它来形容。好，我们来练习一下今天的重点语句的发音。 頭がズキズキします。 舍监对安娜说： そう。 是吗？ 舍监好像很担心。 欲しいものがあったら言ってね。 如果有需要的东西就告诉我啊。 欲しい 是形容词，意思是想要。 もの 是东西。 が 是表示主语的助词。 あったら 是如果有的话。江川，你还记得たら这个说法吗？ たら是表示条件的说法吧？ 是，在 あります 有的他行 あった 后面加上ら就变成了あったら。表示假定，意思是如果有。 言って 是 言います 说的特性。 言って是言ってください，请说的轻松语气的说法，后面省略了ください请，对吧？ 对。 ね 是助词，接在句尾表示确认。好，我们再来听一遍第40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頭がズキズキします。 头一跳一跳的疼。 おかゆですよ。体調はどう？ 頭がズキズキします。 そう。欲しいものがあったら言ってね。 接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甘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的绘画中出现了表示过去或完了的动词的他形，以前我们学过词书形还有泰形，有没有掌握动词变换规则的好方法呢？ 好，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勇老师说，日语的动词分为三组，每一组都有固定的活用型变换模式。第一组是像 書きます 写这样的 ,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一的动词。这一组的动词活用时 ,mas 前面的音节要发生变化。我们来把它变成词书形。 書きます 写，要把 ki 变成 ku, 也就是 書く。 表示过去或完了的他形，要把 ki 变成一。也就是 書いた 写了。mas 前面的音节的变换方法，我们在第十二课已经使用口诀进行了学习，请大家再复习一下。第二组是 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 a 的动词，我们以 食べます 吃这个动词为例来确认一下它的活用型。变换成词书形时，要把 mas 变成 lu。 食べる 他形要把 mas 变成他。 食べた 吃了。第二组除此以外还有像 見ます 看这样的动词， mas 前面的音节的母音是一，不过这样的动词数量不多。第三组是 します 做和 来ます 来，它们属于不规则变化的动词，只有两个，请大家记住。します做的词书形是 する， 他形是 した 做了。きます来的词书形是 来る， 他形是 来た 来了。包括泰形、奈形在内，我们在网页和教材中以表格的形式为您介绍了动词的活用方法，供大家参考。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今天给您介绍和感冒有关的单词。 ゾクゾク 是流鼻涕的样子吗？ 不是。 ゾクゾク 形容因为发烧而浑身发冷的样子。另外 ,zoku zoku 也可以形容因为恐惧而高度紧张发抖的样子。相反，因为高兴或期待而兴奋的要发抖的样子也可以用这个词来表达。下面这个单词也表示身体不适。 むかむか。むかむか。 形容要吐的样子。还可以表示怒上心头的样子。声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zoku zoku 和 muka muka。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听说在日本没有食欲的时候一般是喝粥，苹果泥也很有人气，感觉这两样都很好消化。好，听众朋友，第四十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頭がズキズキします， 头一跳一跳的疼。 下节课安娜要用日语写电子邮件， 欢迎您到时收听。